就是你万千轮回走进我的世界，相信我今生陪你走，哦，什么都不用说，你懂我的温柔，经过所受就是承诺。 相送的

眼前的一切并不是全世界，不断向前，无论成就还是阻碍，上汽大众 SUV 家族途昂、途观 L、 途观思路版和你在一起，越过此刻。凯威富雷上汽大众 4S 店 SUV 专席6937-8663，人车品质，凯威富雷。 房山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年末特惠促销季，即日起到店就有机会获得1000元购车抵用券，参与周末团购还可获得活动当天摇奖机会，多重好礼等您来抢，抢购热线010-6137-7777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这首歌来自台湾歌手千百惠的烟雨蒙蒙。千百惠呢，也是因为当我想你的时候和走过咖啡屋这几首歌呢红极一时哈。后来呢他也就退出了歌坛，因为结婚嘛。但是婚后12年，在2003年的时候，也是在央视的欢聚一堂节目当中呢正式复出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之前水木年华组合当中的卢庚戌的《未来的未来》。 再没有对你说，我忍受着孤独漂泊，只因为 放弃从前许下的承诺，怎么样的生活无法停止我心中的火，你是否能感觉对你的爱我从未变过，最怕听见你说寂寞，我会放下自己来陪你，最怕看见你哭泣，我会忍不住把心给你，快乐和眼泪曾为了未来的未来，你能否能不肯亏欠深情到心碎，幸福和疲惫曾为了下自己来陪你，最怕看见你哭泣，我会忍不住把心给你，快乐和眼泪曾为了未来的未来，你能否能否肯亏欠深情到心，幸福和疲惫曾为了未来的未来，这世界世界都听见我寂寞的誓言，快乐和眼泪曾为了未来的未来，你能否能否看得见我深情到心碎， 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，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为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，世界卫生组织于1988年1月将每年的12月1号定为世界艾滋病日，号召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在这一天举办相关活动，宣传和普及预防艾滋病的知识。今天是12月1号，世界艾滋病日，

听到这首歌来自吴佩慈演唱的《闪着泪光的决定》。吴佩慈呢，她这首歌是翻唱自日本歌手冈本真叶的《Tomorrow》这首歌，也是翻译成中文之后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南拳妈妈的《小时候》。这首歌来自南拳妈妈的《小时候》。那这个歌呢是2008年的时候，2004年的时候发行的哈。他在2008年的时候也发行了一首歌曲，就是这首歌《再见小时候》。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孙悦的《大家一起来》。

家的路，天气热的也不知道几度，那边的小孩互相追逐，有个都在追逐，我不清楚。 这首歌来自刘惜君演唱的《那时候的我》，节奏非常的轻快流畅哈，但是呢却能让人感到一种淡淡的忧伤在里面，不是那种刻骨铭心的痛，而是那种在成长当中每个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。并且值得一提的是呢，这首歌是由李荣浩作词作曲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的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，关注959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点击听主播和我进行实时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迪克牛仔的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》。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，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。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？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？安排总叫人无奈，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，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，而我渐渐明白，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。有多少爱多少人值得等待？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迪克牛仔的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》。那这首歌呢，是收录在他呢1999年发行的专辑《别港》当中。这首歌在当时可以说是风靡一时哈，现在听来也是别有一番感觉在里面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来自吴雨霏的《生生世世爱》。 生生世世，用爱不懂相拥错过。